FM 九八六再度灵动发声，驾乘中的随行体验，穿梭在动感交错的都市街头，品味与时尚的融汇撞击，区隔不同听觉色彩的生动标签。Taste and fashion here together。收听全新声音，与畅行中的驾听节奏一路同行。FM 九八六，精彩随行期待。以卓越聆听导向，还原声音，动人之美，有品质的收听体验，此刻呈现。FM 九十八点六，大兴人民广播电台，精彩值得随时期待。 广大的听众朋友们，大家好，我是评书演员孙毅。这评书迷的好伴侣，他是评书机啊。感谢书迷们十几年的支持，这回啊，我们一种新产品上市，那就是经典评书大戏，那是由响当当十二位评书大家经典作品绘制而成。什么袁阔成、单田芳、田连元、刘兰芳，55部作品，5000多集啊，绝对有收藏价值。多少钱一部啊？说出来叫你吃一惊，1部10元，绝无谎言，共计55部。另外我告诉您啊，买我们一套经典评书大戏，赠送您一台评书机，记住了啊，每部10元，绝无谎言。这个咨询电话是010-5166-0141，5166-0141，还有一部热线是010-5166-0142。 雍正接过乔引娣递过来的热毛巾，开了一把脸，抽噎着气问允祥： 二哥早年的太子銮驾现在还在吗？ 啊，回皇上，都在玉庆宫封着呢。 允祥却不像雍正那样难过，从容一一说道： 不过年代久了，有的地方拔缝得修理一下才能用啊。 好，现在要安慰二哥的心，高无庸啊，传旨给玉庆宫立刻起封，把銮驾抬到允仍那里，点上灯摆开，一定赶在他咽气前叫他亲眼看见，传话给他，就说朕的旨意，他身后朕仍用太子礼发送。 这 快去，一个时辰办不下来这差事，你的寿限就到头了。 这 高无庸脸色苍白，趴下磕了个头，几乎连滚带爬的出了殿。雍正沉吟了一下： 朕不能亲自去了，一来见面彼此更伤心，二来不愿他以臣子身份死在朕的面前。本来弘历去一趟最合适，因还要商议岳钟琪的事。弘时啊，你去走一遭吧。 弘时听雍正的话音，似乎更看重弘历，但转念一想，自己仍是代天子亲临，这身份也不寒碜，因一躬身说道： 儿臣遵旨，儿臣一定好生抚慰。可否说一句，请二伯伯静养珍舍，早点用药也不是不能指望的。皇阿玛说等二伯伯康复，还要召您到西山品玉泉呢，这样更能慰藉他临终之心呢。 雍正听着，脸上竟泛出一丝笑容。 很好，就这样，你快去吧，就在他身边伺候着，有什么遗言带回来就是了。 是。 红石出殿，看看风雨如晦的天气，吁了一口气，披了油衣，疾步消失在雨幕之中。雍正目送红石出殿，回到御榻前盘膝坐下，一时间仿佛老了许多，垂头中正，似若不胜凄楚。张廷玉叹息了一声，唉，昔年允仍为太子时昏庸无能，不忠不孝，先帝多方校正，两立两废，人至已尽，无以复加呀，老奴才都是亲见亲睹的，皇上全孝全替，为臣子竭忠尽智辅佐太子，为帝君善保全养允仍，且从来没有以君臣之礼加于允仍，自古帝王废黜太子，或朕或杀，绝无好下场。允仍以天年善终，于圣化沐浴之中归心向佛，是下场最好的。皇上，您已经尽了心了，他年过天命，也不为受妖，大可不必为此圣功伤怀了。雍正这才回过颜色，勉强地笑了一下，横陈这些话实在呀，朕也不全为道痛二哥。回想起来，天命如此无常，心里不免历历戒惧而已。就朕几个兄弟而言，稳坐了太子位39年的，翻落在地，拼死了命，用尽心机想当皇帝的，偏偏一败涂地。朕一心一意要为个天下第一贤人，偏偏做了第一盲人。上天偏把这至苦至累至操心，朕志不愿担当的大任撂在了朕的肩头上，这是从哪里说起呢？张廷玉在军机处还有一大堆事务要料理，直到雍正一说起当皇帝苦就没个完，忙说道，皇上，皇天无亲，唯德是辅，真正是加减乘除一毫不爽啊，额其那无德无量，卑琐阴微，落得今日下场，正是他作孽的结果。依奴才见识，群臣既已议了他的罪，且把案子放一放，看还有没有新罪。即便是赛斯黑，若有一线生机，奴才以为也可以开一线之名，此至恶至险之徒得以苟延残喘，于后世子孙也可立一个警戒的榜样。若其冥顽不化，继续作恶，祭告太庙祖宗，诛之以谢天下，也不为不可。婉转之间，张廷玉已经将议题拉了回来，连方苞也不禁佩服，暗想，此人宰相之志清明在公，却到了炉火纯青的地步了。雍正无可奈何地叹息了一声，哎，就依恒臣的意见，各部还可以议，折子还可往上递，案子处置往后放放。朕已经容了他们100次，101次也无干系。再次黑处胡十里奏来，他病晕不思饮食，额其那欧西不能进食，二哥这样，大哥疯了。想起兄弟零落到这个份上，朕实不忍再取老八老九他们性命。 雍正眼中的温柔只是那么一闪而过，看着太监们燃烛挂灯，他倔强的又昂起了头。 但朕也不以杀他们为惠，朕不指望阿奇纳塞斯黑和允提回心向善，但盼他们不要护恶不全。这里放一句话给他们，朕要么就保全他们寿终正寝，要么就是抚允众议，明正典型。他们一定为非，后世说朕如何这样那般是非，朕也满不在乎。 在场的王公大臣其实没有一个主张杀掉允嗣等人的，至此才都略略的放心。额尔泰说， 既然暂不处置，对外还要有个交代，奴才以为圈禁也是一流，高墙之内想为非作歹也是个不成，家奴既已发遣，断没有叫返回的理，可由内务府拨人照料。 他蹲了一下，见雍正点头不语，知道没有不妥当之处，因又说， 既然暂不处置阿奇纳他们，隆科多似也可免以宽点。 雍正厌恶地说道， 隆科多的事不要提他，朕听到他的名字就恶心。张廷玉草诏，隆科多身为先帝遗臣，有托孤之重，如何不精白乃心，忠诚事主，乃敢执党擅权，贪婪不法，乱政欺君，着他永远圈禁，预设不设。扎。 至于李福， 雍正呷了一口茶，凝望着窗外风雨晦涩， 你们看怎么处置啊？ 方苞轻咳了一声，看了看张廷玉。李福是张廷玉最得意的门生，举朝人人皆知，张廷玉此时只有尴尬回避。雍正见众人不语，笑着问张廷玉， 恒臣啊，你不要为此不安，你素来持功待人，并不袒护门生，别说是李福啊， 张廷禄是你弟弟，伏法腰斩也没累及你一根汗毛，你有什么见地只管说，不要有所顾忌。 李福素来守正，在职清廉自愚，他出事很出奴才意外呀。 田文静励精图治，大刀阔斧推行新政，卓有政绩，李福或者有些妒忌，奴才实在想不透这个人和这件事。奴才一向这样看，李福、杨明石、孙家干像是一路人，都是有忠心，肯做实事，但墨守历来成规，不赞同皇上诸般的新政举措。没有想到里边有结党情势，就现在的情形看，说他呼朋招友共谋残害田文静，似乎也还证据不足。奴才的心皇上最知道，再不敢有丝毫欺隐的。 既然连你都瞧不透，可见此人深不可测呀。 你举这三个人，朕看并不是一路人。杨明石是一泓清泉，孙家干像一道瀑布，君子心性一望可知。李福在朕面前说话圆润，观望朕的喜怒，而在你面前不知如何呀。三个人看似一路人，也确有相仿之处，都有好名之癖。李福攻讦田文静，貌似堂堂正正， 其实史建田文静得罪的人多了，行事猛进，不留后路，料着没有好下场，所以他就先奏一本，料着朕对他自己信任，绝无后患，成则收功，败则收名。朕就是瞧透了这一层，十分厌了他。一干臣子听着雍正解析礼服，一边和自己素日的印象比照，都觉得雍正的话有些道理，但挖剔得太深，一点余地也不留，又似乎太苛。有这番诛心之论，李福就绝非纯臣了，只是个功利之徒而已。但李福廉于清明，守正敢言，是天下共知的，单凭着观望风色四字入人之罪，那就太过分了。乔引帝也见过李福两面，原是觉得这个人儒雅之礼，说话从容得体，风度十分的凝重，印证雍正的话，忽而觉得似乎是，但更多的却是不解。他听人说雍正细心苛刻，不知多少次一直留心体察，今日才算是真正领教，不禁暗想， 李福这样的人在百姓眼里要算好的了，这么着鸡蛋里挑骨头，天下还有好人吗？ 正思量着，额尔泰又说， 皇上说的奴才仔细思量，李福确有这毛病，但依此一罪似乎证据不足，就是胡十里说的李福要加害赛思黑，这也是一面之词。李福是国家大臣，轻而罢黜治罪，中外震撼，其实无意呀，请皇上圣鉴。 哼，朕岂是轻易入人之罪之昏君呐。雍正脸一下子拉得老长，冷叫了一声，额尔泰，你这话本就欠思量，胡十里与李福素无怨隙，他密奏这件事的时候，田文静的折子还没有递进来，以朕素日器重李福，胡十里怎敢凭空捏造李福有罪呀？额尔泰面不改色， 胡十里也许自己没胆量，借李福探听圣上懿旨也未可知。 现在说的是李福，想必你与胡十里有什么瓜葛？ 奴才不认识胡十里，但李福是连胡十里，奴才的意思不能只听一面之词。 额尔泰免官连连的叩头，口气却毫不容让， 案情不明，先审后断乃是常情，额齐纳赛斯黑那么大的罪，尚且审重典刑，李福的案子何妨也放一放，再看一看。 雍正砰的一声一拍案而起，脸色炸得血红，已是勃然大怒，棘手指着风雨如庆的院外大喝了一声，你这个忠臣，给朕滚出去，亮亮风，醒醒神。 炸！ 额尔泰恭谨的一叩头，又看了一眼暴怒的雍正，低头驱出殿外，就在丹池之下雨地里跪了上去。谁也没想到君臣好端端正在议事，雍正会突然发火。乔引帝更是惊讶， 这个额尔泰从来不凉不热，极寻常的一个人，会突然和雍正顶口。 一时间谁也没有说话，只听院外刷刷的雨声不绝于耳，间或滚动的雷声震得人一阵阵心悸。弘历最是伶俐的心思，料是雍正因不能重处允祀心里窝火，李福的事儿也不得众人拥护，因此拿了额尔泰出气。方苞张廷玉他们 和额尔泰意见一致，允祥身为皇帝，久病不能参政，乍然间难以说话，正是用着自己的时候。因顿了一下，红丽陪笑：“阿玛，您素知额尔泰的。昔年阿玛在藩邸，他不过是个兵部的司官，就顶过阿玛。阿玛很看重他这一条的，他无论如何也是一片忠君的心。您瞧外头这雨，淋得久了要生病的。”雍正粗重地喘了一口气，回过神来，缓缓地说：“叫他还进来吧。”他显得十分困倦，抚着剃得雀青的前额，又加了一句：“叫太监拿身干衣服给他换上。”他转脸又问允祥：“老十三呐，你觉得礼服如何处置为好呢？”允祥几年来从没有这样劳神过，显得有点气促，脸色又变得苍白起来。“啊，礼服这样的人是最难处置的，难就难在他确实不是奸臣赃官，同声同气的官员多，鱼龙混杂，咸鱼难辨，恰恰弹劾田文静的头面人物又多是他的童年，这就难逃结党攻结之嫌。人主御下是各取其长弃其短而已，臣弟以为无论坐实他欲杀赛斯黑的罪，还是联络柯蒂童年截告田文静的罪，都可以做定线，暂时搁置一下也是一法呀。”雍正听他说的委婉，仍和众人一致，皱眉想了半晌，扑哧一笑：“哎，看来有些事啊，虽然是人主，也不得自专随意，就照这样办吧。但今日会议这些话，无论谁不许泄露，不然朕必要真的自专一次，诛之以正他欺君之罪。”因见额尔泰更衣进来，又笑道：“老西林呐，又回来了，好歹林的时辰短，不妨事儿了吧？你总不至于有怨心的。”“方才奴才言语不谨，也不为无罪。”额尔泰换了一身干燥的蓬松的凝绸袍子，乍从雨地里回来，反觉得身上十分的舒适，雍正几句温言的抚慰，他打心里都觉得暖透了，连连叩头谢罪：“奴才其实憨倔，盼皇上察其政，听其言，但至于国事有益，何得畏惧这点子雨呢？礼服。”雍正一摆手指住了他：“礼服的事已经议过了，朕听你们的意见，明天发旨叫胡师礼回京，有的事对证一下再做处置。”他仰脸看了看天，笑着对允祥说：“你刚刚好一点，本来说见见就打发你些许的，一起来就没个完，你这会子脸色不很好，外头仍旧是疾风骤雨，不必急着回清范寺，累了就在这安乐椅上歪一歪，把岳中琪的事安排定，他们贵安回去，你等雨小一点再去成吗？”允祥看了看那安乐椅，真想舒舒服服躺一会儿，却摇头笑道：“谢皇上关爱，臣弟还挺得来，这都是皇上驾车奉天经理机的案子，处置的不好，臣弟也是有责任的。”

听一点，他们拉屎不开屁，养虎遗患，为党争小利，妄社稷大义，殊堪痛恨。雍正每当说到这些事儿，总有些控制不住。朱氏眼见他话匣子打开了，抖落不尽的又要数落允四年羹尧，众人正自担心呢。雍正瞥眼看见允祥疲惫不堪的神色，已是划归了本题。现在不讲细务，朕安排一下，根敦来京，朕暂不见他，朱师傅来和他周旋，兵事不论，只在一个礼上做文章。朱氏笑了，哈哈，好啊，皇上的懿旨老臣明白，他不俯首称臣纳贡，老臣就和他泡上了。弘历说，朱师傅，你只管和他们磨，磨到策凌一命归西，我们什么都准备好了。雍正点头，就是这个意思，俯首不俯首，这一仗非打不可，打伤他的元气，再真正和他们论道讲理，也才真有平安可言呐。几个大臣这才明白雍正的真实意图，不觉兴奋起来。额尔泰说，圣祖爷晚年虽有小胜，打得不解气，年羹尧虽然打赢了，斩草未除根，令人想起来就难受啊，这一次一定要灭此朝时。张廷玉接着说，这事儿是宝琴王爷全局统筹，需用什么只用跟奴才打个招呼，军机处全力操办。方苞也笑了，臣是个散役大臣，可以为岳将军专办两抹供应。雍正听了一笑，细务不能详议了，弘历和岳钟琪已经谈了几天了，西边作战运上去一斤粮要耗20斤粮，这自是最要紧的。现在的当务之急要选兵，河南、山东、山西三省营中要选出6000精壮军士，不但弓马熟练，还要会放鸟铳，准备西征做前锋。但这事儿不能明着操练，兵部也不能派人去，军机处下个签子，不拘什么理由，赶紧办了这个差事。张廷玉忙躬身，这个容易，热河京师善普营调动一下防地，给各省下令精选士兵，补充京师防务，神不知鬼不觉就办了。弘历在一旁说，还要1万方木料，户部兵部征集都有不便，也请张鄂二相急办，又要秘密又要快。要木料这么多？额尔泰愣了一下，旋即又笑了，征集容易，只要有个好借口。雍正说，畅春园要扩大一点，朕意在原北再建一座圆明园，可以用这个借口以民间征集。这个朱氏迟疑了一下，车马工事建造立从内府支付，公开征集动用藩库银子有累皇上的名声，御史们难保不说话。雍正细碎的白牙咬着笑了笑，圣祖爷扩建了畅春园，又在热河造避暑山庄，朕总也有老的一天，也要颐养天年，这点子小小供奉，御史们要说什么只管叫他们狂飞，朕不理睬。 今儿个实在会议的见长了，有累了，到伐吧。天已将近子时了，风呼雨啸，整整两个多时辰，雷电虽然像不知疲倦，一个劲儿的还在咆哮，但那雨势却明显减弱。暗黑的窝地一样的天穹，浓云仍旧压得很低，一阵急一阵缓，极有耐心的向抗旱已久的大地上洒着冷色的雨水。红石的轿夫们拖着疲惫的步履，抬着他返回鲜花山住胡同。这里是北京王府群集的地方，并没有民居，每隔里许地都有一座巍峨的王府，高高的仿宫墙旗格子一样齐整，画出一条又一条逼窄的小胡同。即使这样的雨夜，也时而能见到善捕营巡夜的兵士举着灯笼绕各胡同巡弋。一天的奔忙，坐在轿中的红石已被颠得昏昏欲睡，忽然雨幕中隐隐约约传来一阵细细的鼓乐之声。隔轿窗望的时候，只见一片灯光明亮。红石迷迷糊糊伸出头问道：我说怎么抬到戏园子来了？ 回王爷。 随行的太监忙凑近了轿窗，陪笑着说： 回王爷，这是庄亲王府，不是戏园子，再往前隔两家就是咱们王府了。 红石不禁一笑，他的府邸如今还没有赐匾，只是个贝勒府，下人们自他封王已经是顺口就改了。他顺灯光看去，果见康熙亲书御匾处在五营爆煞门正中。因用脚一顿命助教探身出来，立刻就有人将一件油衣披在他身上，热身子被飘飘洒洒的冷风冷雨这么一击，抖得打了个寒颤。红石立时睡意全无了，阴笑着说：我们那边忙死，石榴叔还有这份闲情逸致，人和人没法比呀。红石一边说，鹿皮靴子趟着凉水过来。王府太监们都坐在门洞里边，见他进来都吓了一跳。领头的王狗儿近前一步，极熟练地打了个签儿，五官都笑得挤到一处了。 哎呀，好我的爷呀，这般时分再没想到您来，总有两个月没来了吧，奴才想都想杀了您老了。 红石笑了：你这没蛋的家伙偏会说蛋话，哪里是想我呀，不过想我袖子里的银票罢了。边说边偷摸银袖子里是一张5000两的大龙头银票，便不肯掏出来，只有几枚金瓜子，是钱儿和红角猜枚耍子赢的。红石搓出来都丢给了王狗儿。这半夜三更的，石榴叔还在看戏吗？ 哎呀，可不是的嘛，不但我们王爷、成亲王爷、五贝勒爷都在里头，宝亲王原也说来的，后来又说有事来不了，只几个幕僚清客来了。这戏原为备着万岁爷祈雨用的，现在已经下雨，我们王爷请旨说老天已经照应，我们的前心不可缺，反正还要给太后做冥寿，练习一下进宫去演，叫万岁爷松乏一下身子，万岁就恩准了，叫的陆庆堂班子班主葛世昌，呵，那真叫绝了，唱生是生，唱旦是旦，唱丑是丑啊，一个亮相满堂彩呀，奴才这就带爷进去。 红石笑了： 满院都吊着灯，我自己进去，葛世昌还用你介绍吗？我晓得的。说着大步进了后院，边走边侧耳细听，却是一个小旦生气，清月鸟啼婉转传来，惊魂战影飞恨绕秦娥，咱也曾记旧约，点心霜背冷于灯卧，除梦和他知他们和梦啊，也有时不做，这单儿心情你不捉些个，是新人容貌争多，旧时人嫁你因何？心知正排演葛世昌最拿手的紫霄记，加快了步子走时，听见一个老旦声在念诗：兰叶郁重重，兰花石榴色，少妇归少年，光华自相得，爱如寒炉火，气若秋风扇，山月起面前，相看不相见，春至草一生，谁能别无情，殷勤展心素，见心莫忘故，遥望梦门山，殷勤报君子，即为隋阳燕，勿学溪流水。红石听着十分耳熟，几步抢着上了台阶，只见正厅里十几盏宫灯照得满庭如同白昼一样，东边一溜戏香坐着十几个戏子，笙箫管弦鼓吹一应俱全，正在奏乐，还有几个刚卸了妆的男女杂坐着嗑瓜子吃西瓜，正演到泪烛才诗这一出，那扮霍小玉的小旦粉娇着长袖眼泪细声正唱着：你可非烟凉笔，是那画眉罗，蘸的秋痕泪点曾波，配香囊剪竹清风过。正是葛世昌，再看的时候红石不禁一怔啊，扮鲍四娘的竟是义亲王云里的儿子洪庆，当老旦的居然便是成亲王本人。庄亲王本人扮的虚声，口然也没有曲，面前放着茶杯，手掷象板，一脸正容，极为认真的看着场子打鼓板。一群王爷高兴都下海做戏，戏子们反而看戏。同时心里诧异，又好气又好笑，不言声的偏身坐了戏箱上，一个戏子早已经瞧见了，斟了一杯茶端了过来，悄声地说： 三爷来了，您先吃茶，这一出说话就完，小的们再跟您老请安。 正说着呢，已经到了戏梢，王爷们与戏子们一张一夕的合口齐唱：虽言千计上头居，一世生离恨有余，夜下倚窗银烛冷，寒啼自草锦中书。听戏一大家儿坐的都是各王府带来的清客相公，也都摇头晃脑轰声相和。至此第39出泪烛才诗演毕了，王爷们解衣持步和戏子们下场随喜。允禄摘着染口笑着：葛世昌，亏你还是个头号名角，锦中书的书是书字口白吗？云芷用香姨子打着脸上的粉，一边洗一边说：别理他，他错的何止这一韵呐，我早听见了，只是不言声， 等着叫这小粉头在万岁跟前出丑呢。那葛世昌也不卸妆，嗲声嗲气的掖着女人腔，踏台步似的略鬓扭腰，伺候了这个再伺候那个，撒娇作痴。葛世昌虽是男神，此刻上着妆，丢眼横波，运声双颊，功夫做到了十分火，真比女人还要女人。红石看着也不禁怦然心动，上前拍了拍他的屁股，世昌，你这身条比我的四侧福晋还苗条些，真亏了你会玩。怎么样，等我忙过这一阵儿，龙门大战300回合如何？葛世昌一转身，见是红石，顿时精神一振，灯下看去真是个娇媚如花，一个签打下去，起身伸了个兰花指，轻轻一拍红石的肩头，俏笑着说，是三爷呀，吓了我一跳，爷是贵人，怎么和奴婢们起这笑？再说了，这么多人。 他扭捏了一下，立时招来众人一阵哄笑。云指指着红石说， 这是咱们当家阿哥，比红利的权还大，你的事儿跟他说。 红石色眯眯的看着葛世昌笑道， 什么事儿啊，又是悄悄话吗？ 葛世昌抿嘴浅笑，假撑着低声说， 乔爷这副馋相，这里这么多王爷大人呢，是这么回事儿。我的一个表弟呀，去年选出来在江苏牧阳当了个小县令，爷知道那是个鬼不生蛋的穷地方，苦极了的缺，想调个地方，程老亲王已答允给尹忠诚写信的，听说尹忠诚就要进京，您老人家当面金口一开，还有什么难的？ 红石笑着问， 话说他想调哪个缺呀？ 那葛世昌一发的不堪了，搂着红石肩站，挨挨擦擦碰着向席面上走去。 常州府金大人已经升了芜湖道，票逆都出来了，就把表弟升补上去，不就结了？ 红石笑着拧他的扁担儿， 他哪里是想调缺呀，他是想升官啊。跟爷实说，你表弟送你多少银子？说实话，这事儿到爷这里还不是小菜一碟吗？ 那葛世昌笑着斟了一杯酒，手绢子捧了奉给红石，手一推便送了红石的口中。 那就请爷成全了吧。 红石已经是笑着喝了。此时座中开席，绛烛高烧，酒樽异香，几位王爷和葛世昌坐在首席，一大群各府门客相公散会在周围，一厢是吆五喝六说诗道文，一厢是明当玉佩珠动翠摇，哑声劝酒，放声粗笑，整个是上下不分，尊卑不论，酣畅热闹快活。允禄这才问红石， 你怎么这早晚才来呀，有事吗？早知道你不忙，该请你下的。 红石偷看看众人，见大家都不在意，才把奉旨去看允仍的事简紧要的说了，接着又说， 二伯伯已经轰了，这边吃酒唱戏，冷千万别叫阿玛知道了我来这里。 云芷在一旁已经是听见，脸只是一顿，旋即又恢复了笑容。 乐且乐，人谁不死呢？我们奉旨演戏，也说不到别的上头去。其实二哥活着，我看比死了还难受呢。这会子不要扫了大家的兴啊！正说着，只听旁席一阵轰然鼓掌，众人侧转了身看的时候，却是一个门客母战输了，要么是三大公老烧刀子酒，要么当众沾尸说笑话。红石认的是红利府里的李汉三，笑着对桌前的众人说道：“哈哈，是宝亲王的木客。”李汉三喝得满面红光，已有了八分的酒意。 输了输了，这酒吃不下去，非要了晚生的命不可。我认罚就是了。 看样子，这群人已经不是头一次相聚了，众人立时鼓掌。云指府里的一个老清客指着葛世昌叫道：“ 就以小葛子为题，你口占一手绝。” 李汉三头摇得拨浪鼓似的，转眼见帷帐旁一盆鸡冠花，笑着指着：“ 以人为题不好，我以花为题念一首如何呀？” 他却不看那花，醉步踉跄出席，只是上下审视葛世昌，口中黏滞慢吞吞的吟道：“ 紫紫红红赛晚霞，临死犹自弄以暇，辗转反侧啼春晓，此种原来不是花。” 银霸居然上前拍了拍听得发怔的葛世昌的背，接着拈了一句：“ 不是生女，亦无亡国恨，这是后庭花。” 众人轰然叫妙，拍桌打椅，前仰后合。洪州笑得按着腰，手指着李汉三：“ 是鸡冠子也是勇人，真个妙极呀、啊！难为你这才弟，你是四哥府里的，明儿到我府里去玩，我那里有的是花。” 又对葛世昌：“ 后庭花，这诗做的怎么样啊？” 葛世昌心知不是好话，却是茫然不解，问身边的红石：“ 三爷，后庭花是什么意思呢？” 广大的听众朋友们，大家好，我是评书演员孙毅。这个听评书啊，可是一个最大的乐趣。可这个广播收音机里每天就播那么一两集，他听着不过瘾。这回好了，由我公司独家生产的文化时尚产品评书机呢，是隆重上市。这个评书机是体积小，容量大，单田芳、袁阔成、田连元、刘兰芳大师的经典作品，拿着评书机是走到哪儿听到哪儿，几万集的评书是尽在其中。咨询电话：010-5166-0141，010-5166-0141。另外还有一款车载评书机，这个车载评书机安到车上是开到哪儿听到哪儿，其乐无穷啊！咨询电话：010-5166-0141，010-5166-0141，还有一部热线：010-5166-0142。